病痛好静。阿雪同我都喺度睇紧书，间中佢就会望过嚟对我笑一笑。好想知道我呢一生入边，仲有咩时候会同阿雪好似而家咁，一日共对24个小时，静静咁喺度享受每一分每一秒。其实日子过得好快，特别系开心嘅时候，仲有个零月，阿雪就应该要去美国。喂， 喂乜嘢？ 过嚟啊！ 整蛊我啊？ 冇啊。 咁做乜嘢啊？ 你好似仲未话俾我听，你几时过美国？ 我妈咪都冇催过我。 呢啲系自己嘅事嚟噶嘛？点解要你妈咪催你啫？ 我打个电话俾爸爸噶啦，叫佢帮我同学校讲，我会迟啲过去。 我都出得远咯。 但你未拆石膏嘛？可能要做物理治疗添啊。 到时可以照顾自己噶啦。 如果我话俾你听，我唔想去咧， 我会好开心，但系会叫你唔好。 乜？你真系真系真系好想我去咩？ 我一早话过，你系唔应该喺铺贴度做嘢嘅。我唔想三年之后你都仲系咁。就算我哋而家结咗婚，唔通你就好似咁样留喺屋企度凑仔煮饭咩？ 你又怕我对你太好咧？ 我系惊你几年之后先至识得憎我，到时你先至闹我自私，转头走咗去，嗰阵我先惨。 一定唔会啊！ 千祈唔好讲一定。 但你觉得我会咁吗？ 咁你话俾我听，我哋几时谂过会喺医院度住咁耐啊？ 但我要去几年噶？ 咁我一定会嚟揾你。 你又话唔讲一定嘅？ 咁我讲10倍啦，我10倍嚟揾你。或者到时你10倍翻返嚟咧？唔系10倍，你一定会，啊唔系，系10倍。 哈，你估你会唔会住埋嚟？住埋嚟，过埋嚟啊！咁到时我哋咪可以一齐养猪咯。 成日发梦，话唔定你读唔到书，俾人带价出境添咧。 猜过你啊！我仲体会到佢系真心真意咁对我好。16岁之前去美国读书系我最大嘅心愿，但系到今日真系实现，我竟然好想放弃。阿哲讲得好啱，人系会不断咁变，因为有阵连我哋自己都唔知道想要啲乜。 入嚟啊！ 哇，你啊，着短裤仔出院 Q 啊嘛，系啦，喂， 咩啊？ 冇嘢啦。 哦，阿雪咧？ 佢今朝一早翻咗北角，话请我啲嘢先同我翻去。 哼，呢啲系咪叫苦尽甘来啊？喂，嗱，我寻日收到噶，我谂系 Cindy 俾你噶。 咩嚟噶？ 录音带嚟噶，我谂。 呢几日我打下电话俾佢都揾佢唔到。佢连份工都辞埋。 哇！你几耐冇见佢啊？ 入嚟医院之后。 喂，我打电话翻公司先，你慢慢听啊。 好啊。 阿哲，唔再留喺你身边，唔系一件容易接受嘅事。我系用咗好长，系太长嘅时间去明白同埋了解。以前我成日都会问，嘥咗8年几嘅时间，结果系乜嘢都冇，仲要睇住你同另外一个女人喺埋一齐。 真系曾经怨过你，点解对我咁残忍，太唔公平。当然呢啲说话我系唔会亲口同你讲，因为我实在太怕讲咗之后会听到一个仲难接受嘅答案。结果越系唔讲，我哋越冇说话好讲。睇翻转头，呢两年实在太浪费。如果我真系好好咁去爱你，或者今日我唔需要写呢封信。记得嗰日，当我打电话去你公司嘅时候，知道咗你撞车，昏迷咗差唔多三日。我第一个感觉唔系惊，唔系想喊，我竟然有啲开心。系我话俾自己听，原来我唔系真系对你咁好。去到医院，听到阿雪喺你旁边讲咗好多说话，嗰刻我真系觉得我系应该走。离开医院嗰阵时，我嘅心思开始痛。我先记得，我都曾经好似阿雪一样，有嗰种恋爱嘅感觉。就系以前我喺茶餐厅嘅时候，每日煎多只蛋，同多两块火腿俾你食嘅嗰段日子。原来我已经好耐冇恋爱过。阿哲，我今次系走得好心安理得，我唔想见你哋，系我觉得自己仲需要多啲时间。我希望有一日见到你同阿雪嘅时候，系朋友一样，会真心同你哋握手，听下你哋讲笑话，会无所不谈。我知道自己就算行咗出嚟呢一个玻璃箱，我都仲需要好多时间去适应一啲新鲜嘅空气。 我同 Cindy 终于走到某一点，系要同对方讲一声再见。以后我哋会关心对方究竟在某一个时空里面是怎样生活，虽然不是牵肠挂肚，但是会在意。所有什么不开心或者难过的事，我们都不会第一时间去到对方的身边，只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面，不觉意的一瞬间，会衷心希望他会比现在生活得更好。 从前那是友情，拿来当做爱情，偏赞落默片段。从前错认了人，拿来当做爱人，连最 原来我已经好耐冇恋爱过。 也许经过挫败创伤，不觉自怜自伤。 下个礼拜我就会过澳洲。我不知道他会做些什么，又或者会不会留下，但是我需要走很大的一步才可以完全放下我的过去。 是你吗？轻轻远远荡入来入我梦，是我好吗？敢放信这一趟，真的盼到了，真的找到你的声音。 阿哲，西贡那间屋呢？还留下你的书和你的书架、茶几。我已经跟陆太讲好了，你可以在两个礼拜之内清理回。最后，我衷心的希望你永远都这么快乐，是真心的。Cindy， 重逢今天的你，重现今天的我，深信是你了缘。原来你是那人，原来你是永恒，是我心中诗篇。让我编我故事角色，写我 每段插曲塑造剧情万千段，就算删过每页每篇加插剧情地点，也留着这一张纸。时如梦，轻轻悄悄落下来，乱我梦，是我哭吗？偏偏想听一次，偏都听不了，听到一句已变低语。时如梦，轻轻悄悄落下来，乱我梦。我哭吗？偏偏想听一次，偏都听不了，听到一句来自你心，你是我。 喂喂喂，嗱，咪住啊，慢慢嚟，慢慢嚟，扶稳扶稳扶稳先，入嚟嗰次就话你， 冇问题。 喂，阿 Sam 啊，不如你先行先啦，有得我一个人扶下至得噶啦。 即系你估我入先，你个袋唔会棘住咩？ 喂，咁点啊死啦！我哋两个棘住喺门口度添，好似门神咁。 嗱，咪住先，嗱，阿哲你扶稳阿雪，扶稳得未？ 得， 扶稳啊嘛，我入去先。咁阿雪，嗱，你俾个袋我先。 嗱， 得唔得？ 喂，你哋两个唔好咁过群得唔得啊？成日依入入，又所以我今晚瞓唔着，真系顶你哋。 喂，听讲话猪失眠都未令到你瞓唔着啦，系咪啊，刘小姐？ 我偷你啊！变态啊！ 唔该晒。 喂。夏生啊，呢度都可算是简而清啊，凳都唔多张嘅，啊，真系清简啊，果然。 我抹干净晒噶啦。 系啊。 哦，好啊，唔该，夏师奶，使唔使攞埋拖鞋啊？费事啦，整污糟你笪地啊嘛，贤淑得你个样。 你唔好咁老土啦。 喂，听话你唔除得鞋噶，你好多对丝袜我都发现系穿窿噶嘛。 你又知？有冇搞错？惨得过我啲脚趾靓咋？你啊你啊，你话同啲咁嘅男人一齐啊，简直系痛苦到极点啊！个样咧又衰，呢样又话唔啱，嗰样又话唔啱。你话我系几惨啊？生活得 吓？衬你啊！ 唔怪得知咧，人哋阿赵世光夫人咧都话我哋啲靓女咧真系辛苦。 我都觉得。啊，讲完啦系咪啊？ 系啊。 哎呀，使唔使笑噶？ 我知啦，你中意啊。 阿 Sam 啊，你要唔要饮啲酒先啊？ 咦，你买咗咩？ 我求其买噶咋，嗱。 都唔求其喎，几好啊呢、這个。喂，咁我哋自己得啦吓，你哋两个唔使理我哋，继续喺度即系做开做你哋做开嗰啲嘢啦。 哦， 喂，个厕所咧又几 high 喎，哇，按摩浴池添喎。 啊，你够胆死，未等埋我就去睇厕所？ 喂，真系睇唔出，真系行 啊喂。你做咗咁多嘢，攰唔攰啊？ 唔攰啊。 真系？ 嗯，我仲做咗好多嘢添啊！ 系做咗咩啊？ 你大力闻下， 你洗完头 唔系闻我啊？你再闻下， 你冲完凉？ 唔系， 今晚食咖喱啊！ 哦， 你小心啲啊，好辣噶！ 咁有冇买雪糕先？ 梗系有啦。 喂，有冇需要咁辣啊，大佬？ 喂，边个叫你乱咁饮啫？你做咩咁睇唔开啊，刘小姐？ 走你啊！ 我几耐冇同你讲过嘢啊？ 黐线噶你哋！ 嗯，都几耐噶。 饮杯。 嗱，在此紧祝我哋所有嘅衰运都冇晒，快啲揾翻个正过阿 Sam 好多好多倍嘅男朋友。 我都系咁望喎，去边度揾先？ 多谢晒你哋啊！嚟饮杯。 好啊好啊。 喂，你哋要唔要食啲生果啊？ 唉，唔食住啦，今日丰富得滞啊！喂，你做咩搭咗喺个地度啊？无端端。 唉，好舒服啊！其实真系唔使咁多钱啊。就算细细地间屋摊喺度听下音乐， 食下嘢，咁都几正啊，够啦我。 但你又喺度扮醉讲啲嘢俾我听啦。 咩啫？我真系觉得好舒服嘛。 走啦，不如。 出面风大雨大，走得去边度啊？ 我知道你知噶，翻我屋企啦。嗱，我买咗意大利雪糕，你话恨食荔枝味嘛，要订嘅呢只。 实质而家几点啊？ 就快十一点啦。 哦，咁走咯。阿雪，我哋走啦。啊啊。 喂，阿哲啊，你咧谂定几时咧去西贡攞翻啲嘢咧？你打个电话俾我。咁啊，呢几日我公司嘅货车咧都应该得闲嘅。 好嘅，唔好讲咁 多啦，行啦。 喂，咁你休息下啦。 嗯。 喂，你唔系就咁就踩鞋踭系咪啊？ 喂 ，fashion new look 喎，大佬，行啦，吓，拜拜，阿雪。 你唔踩翻好个踭，你唔使指意同佢 嘈啦，收声，拜拜， 拜拜， 拜拜。诶，快啲过嚟啊！ 你眼瞓未啊？ 未。 你估系落霞咧，同埋阿 Sam 佢哋两个会点啊？ 两个人喺埋一齐。是有很多方法很多方式的。 哦、是啦你刚才不是说 Cindy 会去澳洲的。 是啊。 好奇怪啊可以前我们两个都争着看着你现在两个都要离开你那么远。是啦我有没有跟你讲过呢有一次我跟洛霞吃饭有一个男人呢无端端坐埋嚟跟我们看相。 没啊。 他说在感情上面我要忍得很辛苦还要流很多眼泪还说我有得揀添啊。 那就好了不揀过你怎知道我好啊 知道。 嗯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成日都要见一阵又要分开又见一阵又要分开 嗯不知道啊。不过如果啲嘢太容易得到嘅我们就不会好像现在这样。喂 咩 我背脊痕啊 边度啊 右上角 呢度 过啲啲 呢度 左啲啲 系咪呢度 过返啲啲 哎呀边度啊 好舒服 Thank you. 兰西夫人剧场之恋爱二分一，郭富城系阿哲，谭玲系阿雪，李慧敏系乐霞，黄伟文系阿 Sam， 编剧邓洁明，主题曲音乐创作罗尔、蔡德才，填词周丽茂、何秀平、郭启华，制作张文，监制何丽丽。恋爱二分一，今晚就揭到呢一页，我哋听晚再继续呢本未完嘅小说啦。